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二十二集，应邀同住。汤范知道，这一定不是管家老李的意思，九成九出自李家少爷李林的主意。估计是早上那件事情使得李林心中怨恨，又不能直接跟汤范对着干，索性就准备先下手为强，将阿东卖掉，让汤范的打算落空。反正这是李家的奴婢，谁也管不着。想到这里，汤范一时也有些无语。张氏在时，他也曾见过李林几面，当时他生性羞涩，话也有点少。不过同为读书人，他对年纪轻轻就考中进士的唐范很有几分敬仰，唐范也指点过他几句。没想到时过境迁，因为家中变故，李林心性大变，变成如今不近人情的模样。也不知道张氏九泉之下会作何感想。说到底，李林要买阿东也是天经地义的，唐范确实管不着。他本想这几日再想想办法，谁知道李林竟然马上就要把人卖掉。如果被卖到不好的人家，那以后阿东可就要吃苦受罪了。看着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唐范有些不忍心。这样吧，别着急，你呢先回去，我想想办法。阿东对唐范有种天然的信任感，闻言很听话的点点头，抹着眼泪回去了。他是偷偷溜出来的，自然不能从正门出来，回去的时候也要绕一大圈从后门回去。唐范一边目送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视线里，一边在心里想着办法，却听身后有人道： 你想要他？ 唐范点点头，又觉得这句话好像有点奇异，就把阿东的事情略说了一下。正好我这边也缺个打扫烧饭的人，阿东倒也勤快，可以胜任。随州点点头： 其实这件事也不难，你不用管了，我帮你解决。 这样仗义的朋友上哪儿去找？唐大人那个感动啊，连忙拱手道： 那就多谢广川兄了。 你既与李家闹出这般矛盾，住处的事情又要怎么办呢？ 唐范并没有和他说自己正在四处找房子的事情，随州却能注意到这一点，可见其心思细腻。京城大，房子也多，想必还是能找到的。随州沉吟片刻： 你若愿意，可以搬去与我同住。 唐范一愣：这不妥吧？嫂夫人不会不高兴吗？ 我尚未娶妻。 那如夫人总有吧？ 既为纳妾，也无事弊。 没等唐范再问出什么，随州又道： 父母与长兄同住，我一个人搬出来，不必担心。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对方诚意邀请，唐范再拒绝就不好了。他深深鞠了一躬，诚恳道： 那就暂且叨扰广川兄了。 其实随州人冷归冷，却并不难相处，两人也有共同话题，而且最重要的是，人家不只会烧饭，手艺比自己还要好上百倍不止。这么一想想，唐大人其实还有点小激动呢。随州冷漠的嘴角终于微微一勾： 你我熟人，何必客气。 随州的住处是一座小三进的宅子，如果一大家子住的话还是有些拥挤， 但若是像现在，随州只是一个人住，那就宽敞的过分了。再加一个堂饭，也不过分。三间主房，三间厢房，除了随州自己住的一间主房，还有一间厢房用于存放杂物之外，另外两间主房和厢房都任由堂饭挑选。备注：不收房租。堂饭没想过白吃白住，不过随州并不缺他这点租金，反正就算堂饭不来，这么一大间宅子他照样也是一个人住。随百户既然冷着脸说不收钱，唐大人也就没有坚持。不过只要有空，他就会往家里搬些米和面以及其他一些食材，等于承包了伙食费。对此随州没有任何意见。唐范挑了一间厢房作为自己的房间，这不是因为他扭捏客气不敢住正房，而是那间厢房朝东，开门就是院子，视野光线都不错，有空闲的时候还可以在院子里和柱廊下种种花草。找了个休沐的日子，唐范就将自己的东西搬了过来。李林没想到自己拿捏唐范不成，对方还这么快就找到了新住处。阿东的事情同样很快得到解决，唐范不好出面，随州却完全没有这个顾忌，他连面都不用露。北镇府司的人只要往李家一站，说李曼的案子还没结，要将一干人等提去问话，把阿春、阿秋、阿东等仆役通通拉走，放回来又提过去，放回来又提过去，这么整上几回，李家就吃不消了。李管家拉着锦衣卫求他们高抬贵手，偷偷的塞银两，北镇府司的人也不干，最后李家只好双手奉上卖身契，不单是阿东的，还有阿春的。张氏不在了，阿春也不愿意再留在李家，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恢复自由身，出去嫁人。之前李林想要他做妾，他不愿意也没办法。唐范好人做到底，既然决定搭救阿东了，就顺带连阿春一并带出来。阿秋愿意留在李家，就由得他去。三天时间，事情就办得妥妥当当，让唐范不由得感叹，北镇府司确实效率极高，而且能人之所不能，难怪人人听见锦衣卫几个字，都要闻声变色。阿东自小就迈入李家，离开了李家就只能来找唐范，别无去处。不过唐范没有拿捏着阿东的卖身契，而是当着他的面将卖身契烧掉，跟他说好将他收为义妹，15岁之前收留他，15岁之后如果他想嫁人也不强留。到时候唐范自然会拾掇一份嫁妆给他找一户好人家。阿东自然千肯万肯，当即就改口称唐范为大哥。原本没有姓氏的他，从今往后名字前面也多了个姓氏，唐东。家里原本住着两个整日早出晚归的大男人，家务活通常只能雇短工来干，就算随州会烧饭，也不可能天天都有空做。阿东来了之后，短工也不用雇了，饭也由他烧了，主动承担起家务活。他年纪虽小，又有些贪吃好玩，但干起活来却也利落。不过两天，里里外外就都焕然一新，还真种上不少花花草草，随州和唐范都表示很满意。唐大人从此过上了不用操心打扫卫生和做饭的幸福生活。那个很可能与白莲教有关的妇人陈氏的下落还在被追查着，潘大人那边却焦躁了。原因无他，白玉骏马的下落虽然有了，但是汪直也给潘斌出了个难题。白玉骏马明明在尚明那里，汪直却非说是自己丢失的东西。可难道潘斌能对汪直照实说吗？万一汪直说尚明那尊白玉骏马不是我的那尊，但我的那尊与他一模一样，那让潘斌上哪儿去变出另外一尊一样的给他？ 潘斌原先还疑心汪执事是故意想整自己，但是后来他去打听了一下，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阵子东厂抢了西厂两桩生意，在皇帝面前狠狠出了一回风头，再加上汪执出来经营西厂之后，跟万贵妃的关系就逐渐疏远，万贵妃也不再怎么帮他在皇帝面前说好话，少了枕头风的帮助，汪直就被上明压了一头。潘斌帮汪直寻找白玉骏马的事情传到上明那里，肯定会让上明气歪了鼻子。 什么意思？这明明是我的东西，你非说是你丢的，感情成我偷的了？ 汪直毕竟不到20岁，年少气盛，不如宫中那些熬了数十年的宦官那般老成，会想出这种点子来恶心上明也不奇怪。两个宦官争宠斗法，这本来也不关顺天府的事情，但汪直闹了这么一出，连带把潘斌也拖下水，上明恶心汪直的同时，肯定会把潘斌也给记恨上。一想到这里，潘斌就跟吃了黄连一样苦，那心情和寒冬腊月里的小白菜似的，哇凉哇凉的。他觉得自己特别命苦。 我这是招谁惹谁了？好不容易熬到三品官，结果头顶大山一座大寺一座，座座都得罪不得。这回还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早知如此，当初还真不如外调当个四品知府呢，起码人家天高皇帝远，没这些糟心事儿，舒坦。 现在发这些牢骚也晚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谁也不要得罪，把这事儿接过去，两个死宦官爱怎么斗就怎么斗，最好都别扯上顺天府。但两全其美的办法岂是那么好找的？潘斌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什么好法子，跟汪直说您那白玉骏马找不到。当然不行，汪直一个半差无能的折子上去，弹劾潘斌绰绰有余。跟汪直说您那白玉骏马就在上明家里也不行，那就等于得罪了上明。跟汪直说要不别整我了，您要是看上明不顺眼就直接去找他死磕呀，何必为难我这个顺天府尹呢？那就更不行了，官场上没这么直来直往的，到时候汪直二一推作五，潘斌也没辙。潘斌简直都快愁白头发了，他又想起了自己的师弟。上回唐范跟着他去赴宴的时候，汪直对他的印象好似还不错，说不定会有什么法子。潘斌将唐范找来，语重心长道， 润清啊，有师兄在顺天府一天，有事儿还能多照顾你一些。若是我被外放贬谪，到时候上官换人，你自己可要多加留心呢，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唐范苦笑，他知道潘斌这是以退为进，博取同情呢，也不废话。师兄，有什么事就吩咐吧。 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这次寻找白玉骏马一事，汪直摆明了要故意为难，我怎么回复都不合适，得罪他简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唐范沉吟片刻，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法子，就看师兄有没有胆子说了。 好师弟，师兄就知道你足智多谋，有什么想法快快道来。 一日后，同样是仙云馆，同样还是那个包间，汪直坐在席上，似笑非笑地看着潘斌。 潘大人找我前来，想必是已经寻到了白玉骏马的下落了。 潘斌在心里骂了好几百遍死太监、直娘贼，可面上依旧笑容可掬。 不瞒汪公，白玉骏马还未找到。 汪直挑眉， 那你叫我来作甚？潘大人故意耍我不成？ 汪公稍安勿躁， 且听下官道来。下官打听到，那东厂上广公家中其实也有一尊白玉骏马，模样与汪公要找的甚为相似，但下官知道上公对那尊白玉骏马甚为喜爱，想必是不肯割爱的。而对于汪公而言，白玉骏马还在其次，您当务之急却有更大的危机。 汪直神笑， 潘大人危言耸听，无非是想逃脱责任吧。 潘斌摇头， 非也，汪公如今尚得陛下信任，下则统御西厂，可看似鲜花着锦，实则烈火烹油。听说汪公能入陛下青眼，除了汪公本身精明能干之外，还有赖万贵妃出言推荐。但如今您在外掌握西厂，涉及外政，万贵妃毕竟是官为中人，不好多加过问，如此一来也就很难帮您说得上话。而在陛下那边，上明终究是跟了他许多年的人，比起您，陛下对上明还是要更为亲近一些。若是上明在陛下面前多进谗言，您难免要吃亏啊。 汪直心头一动，潘斌所言正好说中了他的心事。他为什么急吼吼的要揽权？为什么办了西厂之后还要扩张势力，跟上明对着干？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皇帝面前的宠幸不如上明，所以更要通过多立功劳来巩固自己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这一点，万贵妃终究是后宫的人，他是帮不上忙的，只有汪直自己去努力。要怎么努力呢？汪直想不到别的办法。京城的地盘已经被东厂和锦衣卫瓜分得差不多了，他只能从两者嘴里夺食，跟上明争宠。但不管怎么说，西厂成立才两年，根本没法跟东厂和锦衣卫这种富有悠久历史底蕴的老牌特务机构相比。皇帝成立西厂也是一时心血来潮，所以汪直必须表现得更加积极，立下更多功劳，才能彻底巩固自己的地位，赢得皇帝信任，从此走上人生巅峰，屹立不倒。在竞争压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大家为了争宠各出花招，千奇百怪，汪太监的压力也与日俱增。汪直看向潘斌， 那么依潘大人之见，我该如何做呢？ 潘斌也不忙着开口说话，单用手指蘸了蘸杯中酒水，在红木圆桌上写下四个字：军功东宫。汪直此人在许多手握大权的宦官之中算是非常有个性的，他做事不是一味冲动，什么人能得罪，什么人不能得罪，他清清楚楚，也很会博取皇帝的欢心。不过因为年轻气盛，凡事喜欢出风头，所以才会想出让潘斌帮他找白玉骏马这种损人也不利己的点子来恶心上明，这也容易让他树立仇敌。像现在潘斌虽然不敢怎样，但心里早就把他骂上几百遍了。除此之外，汪直还很喜欢插手军事，虽然他未必精通，但只要一想到能够像名留青史的名将那样驰骋边疆立不世之功，汪公公就觉得浑身热血，仿佛身上从来没有少过零部件。所以潘斌写的军功很好理解，也正合了他的意。汪直终于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了，不过后面两个字就有些奇怪了。汪直就问， 东宫是何意？ 内宫之事我等臣下也不敢妄议，不过听说当今东宫太子殿下好学勤勉，大臣俱赞曰有明君之相。 现在世人皆知万贵妃和当今太子不和，处处看他不顺眼，甚至还打算篡夺皇帝废了太子， 但汪直本身是万贵妃提拔上来的，让他去支持太子，万贵妃恼怒之下，他的西厂厂工也就当到头了吧。所以他摇摇头，觉得潘斌出了个馊主意，还讥讽潘斌。 哎呀，潘大人是顺天府尹，管好京畿一亩三分地也就罢了，对朝廷大事知之不详，就不要指手画脚了。 哎，汪公误会了，我非是让汪公站队，世上只有万岁皇帝，岂有万岁贵妃的？汪公不为现在着想，也该为以后着想，若有机会结个善缘，以后指不定也多一条退路，进退得当才是万全之策呀。